店开进农展馆啦，百家名品内购价更享助力折上折，小米电视生活馆现场首秀，还有百万红包礼金大派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天19:30准时为您播出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好，我是玉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哎呀，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那么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的互动。 没错，您也可以关注花椒，并且与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起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热搜榜等着你哦。 是的，那么6月26号，也就是下周一了，那么北京青年广播呢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个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没错，在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也会举行随手拍 FM 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且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是的，那么6月26号当天呢，更多精彩活动，请您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更多的详情。 没错啊，希望大家到时候都来给我们捧捧场啊！我们会有4个板块的精彩内容，不光有美食，还有音乐，毕竟还有特别美丽的，哎呀，小姐姐。 哎，是的， 好的，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同样请来了一位非常的有人气的嘉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上一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时他是一个全能全才的自弹自唱的吉他小伙，今天他又带着他心爱的吉他，还有带着他自己新创作的作品来到了咱们的节目。首先让他给我们打一下招呼，好吧。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超，然后我又来了。 又来了。对，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我，是子萌，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其实我对高超也不是很了解，那高超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同时也相当于给我再介绍一下，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也再介绍一下。 对，我叫高超，大家好，我叫高超，然后我是来自北京。 我叫高超，我叫高超， 对对对， 我叫高超。 重要 的 事情 说 三 遍。 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现在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然后 同行， 哎， 是同行， 比较爱弹唱。 哎哎，高超第一次来节目和这一次再来的时候心情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心情可能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吧。 啊，对， 放松了。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很紧张， 是吗？ 对，但是 当他一唱歌的时候，仿佛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是音乐的这个 音乐的魅力， 魅力是非常大的， 对， 很有感染力啊。 一梦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啊， 哎， 你对这种弹吉的男孩有免疫力吗？ 有免疫力吗？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那我估计 大方的说，没有。 今天咱们这个大型互动教育的节目，很可能就把主持人给教育走了。高潮不光， 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弹吉他，就是会一样乐器的男生是很有魅力的。 对， 嗯， 高超啊，他呢不光有才艺，而且他还有明星脸， 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来把镜头给像我们高超，有人说他长相李荣浩， 哎，真是，哎，真有点像。 还有人，哎，对，你看《欢乐颂》了吗？ 看了。 有人说他长得像应勤， 应勤，哎，真是有一点，真是有一点。 哎，不光如此，应勤长得像谁，你知道吗？ 像谁？ 长得像黄轩 啊，所以他长得像黄轩是吗？ 集黄轩、应勤还有李荣浩为一体的全能唱作型歌手， 啊，高超 。 哎， 对， 我能问一下，这是夸我的吗？ 对，是夸你的。 同时啊，我 真是好。 真是夸你，不光是有演技，而且还有颜值。 对， 哎，说到颜值啊，现在这个社会上颜值这个词非常的泛滥，对吧？ 嗯， 不光有颜值，还有音质。 音质， 知道什么叫音质吗？ 对， 就 是 声音的魅力。 声音的魅力， 没错。 就王玉博的声音也很好听的，啊。 哎，但是颜值可能就和这个音质这个一合，可能就几个分了吧。但是咱们今天这位嘉宾高超，不光有颜值， 嗯， 还有音质， 音质 对吧， 嗯？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五分钟的时候，也会为大家奉上他的微信号。 好的， 啊，不管是想交朋友也好，是有音乐方面的合作也好，大家都可以联系他，找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错。 好了，闲话不多说，嗯，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啊， 哎， 你的自己的唱作型的这个歌曲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了， 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可以， 非常期待。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第一首要送给我们大家的歌曲。 今天第一首给大家唱一首，就是不唱民谣了，先唱一首流行歌，叫 流行歌。 对，你就不要想起我。 哇， 你就不要想起我。 看，最近这首歌比较火了，然后想就是唱一下。 哎， 好，没有问题。 网友有没有会唱的？网友会唱，虽然说我们听不到你的歌声，但是你可以发送你对他的一些问题啊和评价， 我 们实时互动啊， 互动啊，对啊。 好的， 嗯， 一梦一会儿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 好的，没问题。 啊，高超， 嗯， 准备好了吗 ？OK， 3、2、1。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深水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泛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最后你才知道有多痛，你就不要想我的。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最后你才知道有多痛，我在夜间听你说多爱我，我在夜间听你说多爱我。 哇哦， 谢谢，就不要想起我。 好棒哎！我觉得这个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个 弹吉他可能只是个半月啊，但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男主角高超他自己亲手弹的。 真的是在画面上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是不光有耳福， 没错， 而且还有 眼 福、 哎、 真是哎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梦的表情，那就是在哎呀陶醉之中、 啊、 对， 好陶醉啊， 看到你的表情我们也很陶醉。 真的真的真的好好听， 真的就是刚才我有一刹那就感觉李荣浩在我旁边弹唱， 是是 真的，哎呀， 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有点小伤感，可以勾起一些回忆啊什么的。 哎，说到小伤感，高超有没有这个一些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问你啊、 嗯？ 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眼前会浮现什么熟悉的场景吗？ 嗯， 又问这么尴尬的问题，不是说好的不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吗？ 对，这个咱们节目必须得挖出一点你的小隐私、 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一般弹琴弹琴唱歌的时候会，会比较走心，走心的时候确实会能想到之前一些有关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吧、 嗯、 就跟歌词比较应景的一些东西。 嗯，你可以详细说一说。 详细说一说、 咱们下一首歌再说吧。 下一首歌、 哎、行，那咱们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啊。 没错， 既然你提到这下一首歌了，我们知道高超啊、嗯、他是天津师范大学两届十佳歌手的冠军，咱们在上一次他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 嗯、 他第一首的歌曲是唱的一首很著名的歌曲，然后第二首他在第二年拿到冠军的时候他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歌曲， 自己创作就 是创作型歌手， 还有一个创作的天分， 没错，不光可以唱别人的歌，而且还有自己的理解、嗯、在当下这个创新的时代，我觉得我觉得很值得被提倡啊。 对啊， 所以说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啊，如果想在这个跟咱们高超有进一步的深度联系的话，请您锁定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最后五分钟，我会为您奉上他的 微信号。是的， 好的，高超今天好像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新作的歌曲， 自创的， 自创， 对，前提是自创、 啊、是，那你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就是也是这个写的比较早了，比上期节目里边唱那首歌可能更早一些， 更早一些、 啊、 是吗？哦， 这首歌曲当时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创作背景吗？ 就是这首歌，因为上一次那首歌不是说的是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这段感情的总结啊、 嗯、 也好，就是创作了这么一首歌，然后正好这次来我就是带来这首歌，为什么说更早一些呢、 嗯、 然后这首歌就是正好是这段感情的开始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哇，看来高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在每段感情的伊始和结束他都会写 一首歌 来纪念一下、 哎、 这样等你老了以后， 说不定哪首歌就红起来了。 哎，真的， 那女孩也好幸运啊。 哎，真的， 那首歌为她而作， 等她老了以后翻开这个本，然后就是每一段感情好像没有那么多。好，闲话不多说，来啊， 对， 听一听你这首自己创作 的 歌曲， 自创歌曲。 好， 来， 这首歌叫《那一年那一个夏天》。 那一年那一个夏天， 好棒， 送给大家。 嗯，送给大家。 记得那一天第一次见面，你傻傻站在马路边，洁白色衬衣被北风拂起的裙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曾想，你就像彩虹突然出现在乌云之间，带着阳光伴着花香走在我身旁，微风吹过湖面，悄悄带走思念，多想陪在你身边，看你无理取闹和撒娇时微笑，你总是哼着歌，偶尔问问我到底爱你有多少，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亲爱的姑娘，你就像海鸟消失在云间，然后突然的出现在我的天空，自由的盘旋，就像蝴蝶陪伴着花香，就像故事中说的那样，我会陪着你走过春秋冬夏，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牵你的手能有多久，我会清晰记起第一次见面，回想起那一年 那一个夏天。 哇， 那一年那一个夏天。 哇！ 刚才听到了这个最后一句歌词啊，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 嗯， 不管你的手我会牵多久，我们的路能走多远， 嗯， 对吧？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那个夏天。 嗯， 哎呀，这个词写得非常美。 不是，这个有点小伤感呢、 我觉得这个你刚才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小小的期待和一些这个你的那个故事，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对，真的是可以分享一下了，好好奇。 这首歌就是觉得，这首歌可能我觉得。相比可能现在唱了你们可能感觉有点伤感，但是我觉得当时在创作这首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还感觉哎写的 是 还挺甜的。 我明白了，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和他可以一直走得更远，对吧、 就跟刚对对对就跟 对，但是现在你应该毕竟来上我们节目 你肯定是单身对吧？ 对啊，单身。 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还确实是觉得你当时对这段感情的付出还是很多的， 对 对吧？ 嗯，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在爱情之中呢，也不必太计较得失， 对， 对吧？我们重要的是从这段爱情中你得到了什么改变？ 对， 哎，我说太多了，把话筒交给你，你来说。 我觉得有关这段感情，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挺多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都是两个人共同的成长，毕竟还没有，就是两个人都不太稳定，然后所以就是经过很长时间，就两个人同时的。成长吧，然后对感情的态度都会有一点点改变，到最后可能也不会是因为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去分手啊，结束这段感情、就是也是希望两个人以后都能过得更好吧，然后都能过得更幸福一点。 所以说你不是那种捆绑式的爱情，其实 我觉得还是缘分的、 身边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既然已经咱们俩已经确定了这个恋爱的关系，并且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未来有更多的一些就是生活上面的各种一些默契的配合， 对， 对， 可能就会想把它捆绑在自己的身边、觉得哎，你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自私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应该把爱情局限在捆绑式的恋爱之中。 嗯，哎，但是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也看到了一句话嘛，就是说，那怎么说来着啊？就是你最后和结婚的那个人，一定不是那个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人，是对的？你们觉得呢？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第一段感情肯定都会刻骨铭心，也总会有一段， 也不一定是第一段吧？ 对对对对，也总会有那么一段感情会让你飞蛾扑火，让你去不计一切的损失和代价都愿意去为了他去尝试， 对， 为了他去可能会放下一些自己原本 的 一些底线、并且会为了他的行为去找一些借口。 没错，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嗯，我感觉就是其实刻骨铭心，就是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说我们的人如果说就是每经历的每一段感情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成长，都是对、对感情啊，对，或者说对于怎么去对待我的另一半，怎么去珍惜这段感情，都是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说可能等到我们更大一点以后，回想起之前经历过的这些感情以后，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不同更深刻的理解吧。 更深刻的理解，没错。不要那么伤感。来，我换下一话题。我想问一下高超啊，就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这个你在编曲的时候，包括写词是吗？这些词也都是你写的， 是自己。 那你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也不是专业的，就是比如说专业的。写作曲啊，写词的这种就是纯粹是一个业余的爱好。 嗯， 那作为业余爱好来说，就是给我的灵感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唱着唱着就是会特别有感觉， 特别有感觉。 对，就是你弹着弹着就会特别有感觉。 是唱还是弹？ 就弹 的时候， 可能有一天晚上就特别有感觉，就是随便弹着的时候，就是边弹这词儿啊，就慢慢都出来了。 那你学这个吉他，就指挥这一个乐器吗？还是 啊？对，基本上就是指挥这一个。 他这个吉他也是自学的， 拿手的， 这个是我自学的， 拿手的。 嗯， 哇，好棒！那是从多大开始学的？ 我是在高二的时候吧，那些 高二的时候， 对，上期节目说了，我在高二的时候跟体育老师学的吉他。 啊，那真的好厉害，好厉害！ 所以说， 这是天赋。 你上的这个高中，这个老师还是多才多艺。 对，我之后，对，我之后那个，我体育老师很幽默的跟我说了一句，说 你帮全国的体育老师扳回了一局，终于有一个正面的了。 哇，好厉害！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音质时代， 没错， 不光有好听的歌声，还有动听的这个念白， 没错。 高超今天也是特地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段非常他自己很有感触的一段独白， 对， 他也可以在这里送给大家。 对， 好，现在给他几秒钟的时间来调试一下他的这个设备，他准备啊， 准备了一个电乐。 嗯，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有背景音乐会更好一点。 嗯， 好的，这个词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先剧透一下，也是跟他的爱情有关，并且他对他的恋爱态度也有很大的 影响。啊，这个词也是他写的吗？ 啊，不是， 这个词倒 不 是他写的，但是他非常有感触。 我说天哪，那太厉害了！ 好，我们接下来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 期待一下。 OK OK。OK， 嗯， 有些人真的只是用来怀念的。我此刻的心情就是，明知道会孤独，却还是坚持；明知道此刻很难过，却还笑容如花；明知道很想念，却还是不能打扰。其实，最难过的并不是相爱的人分开，而是他一退场，自己却还爱着。看着这么多的人在身边，却还是那么的寂寞。说真的，我现在好想哭啊。 好了吗？好了吗？哇！ 说真的，我现在、 哎、不是那个，我现在真的好想哭啊！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一个网剧叫《深夜食堂》。 嗯、深夜食堂。 对，深夜食堂。就有的人会说这个剧还是蛮受争议的，但是我很喜欢黄磊在里面当中的那个配音，非常好听，对，没错。然后他刚才一读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呀，一下就 想到了黄磊，是 就是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想到，就是那种感觉深夜听的时候会、 啊、 会哭的那种。 毕竟他也是那个专门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 对对对，没错，专门的播音专业，嗯，很好听。 作为一名现代时代的声者， 对 吧？ 声者，没错， 声者， 你也是，你也是声者。 说到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高考成绩已经下来了，对吧？ 对， 这个各位的考生朋友们， 嗯， 现在这段时间可能正在纠结的，在面临着怎么样选择他们心仪的学校。 没错，咱们也纠结过呀，都纠结过。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不管怎么着，还是要不忘初心。对吧，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节目组，代表博虎点秋香，送给广大的这个即将要步入大学的这些莘莘学子们一首小诗、 嗯、 叫做、 哎、小诗、两位生者 叫做五色花。 嗯，五色花、 啊、 哎，这个是你自己写的？ 这个不是，这是北岛老师的一首诗。 哦，好好好的， 好，这首诗呢，它是讲究的是不忘初心，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朗诵一下、 嗯、好的，嗯， 准备啊，三二一， 走。嗯，背下来了吗？ 当然了。 好，那我帮你拿着，好吧。 好。在深渊的边缘上，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那风啊，吹动草叶的喧响，太阳在远方白白的燃烧。你在水洼旁透进自己的影子，微波荡荡沉淀了昨日的时光。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好的，时间原因啊， 哎，不是，你这毫无违和感，正在 来这么一段。怎么说呢？这首诗我特别喜欢它的最后一句，就是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就是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其实这一句话、 就是、 对，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不管是爱情也好，事业也好，在这个时候 保持一颗原本的真诚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职业也好，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也好， 嗯， 这颗初心是不能改的。 没错，也是祝广大的学子们可以上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开启人生另一段旅程。 嗯，由于咱们的时间关系啊，可能今天呢高超呢其实他还准备了很多的歌曲， 对 对吧，可能今天只能给大家展示两首了， 没关系，大家可以来公布微信号吧。 好，公布一下他的微信号。 好的， 好，微信号176 176 1017 1017 1758 1758， 再来一遍， 嗯， 176 176 1017 1078 1758。 好，对他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加他的微信了。 是的， 好的，那么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们今天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接下来有很好看的节目漫游嗨翻 天， 和你一起嗨哈，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嗯， too.